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三集。上了岸，江炼直接仰躺在地，没能吐出水来，因为都喝下去了。勉强睁眼去看，只觉得无数人围着孟千姿，而自己这头无人问津。好在都习惯了，见陆三明和貔貅等相熟的几个有过来问候的意思，江炼还挥手撵他们，说道：“ 没事，我没受伤，没关系。” 他闭上眼，长呼长吸了几口气，听到嘈杂声渐渐地远去。 千姿是真受伤了，得尽快医治吧。 再睁眼时，洞里冷清了不少，迎面一张大脸，是神棍正居高临下地看他。 小恋恋，你这是钻进鸡窝里了吗？ 江恋翻了他一个白眼，摸索着从脖梗处拿起一根凤凰翎给神棍展示。这玩意儿粘得特别牢，仿佛带了胶，连江炼的皮都被扯起来了，疼得龇牙咧嘴。 什么眼神啊？你家鸡长这么漂亮的毛啊？ 能不能给搞点填肚子的？你要看着我饿死吗？ 说完又躺着不动了。经过这连番折腾，江炼筋疲力尽，连爬起来走路都嫌烦，恨不得就地睡足24个小时。神棍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跑开，回来时拎了一个山鬼箩筐，殷勤地把矿泉水拧了盖地上，又帮他撕能量棒的包装袋。江炼撑起身子坐起，递什么接什么，灌一口水嚼一口餐，受用得心安理得。神棍从江炼身上一根根剪辑凤凰翎，那些纸粘在衣服上的还好，只要是粘在皮肤上的，捡起时必定有一番扯皮，让江炼生出滑稽的感觉来，觉得神棍像是从他身上薅毛。剪完一数，居然有20多根。神棍忽然想起来， 糟了，孟小姐身上也有， 山户也会剪辑起来的，这种一看就知道是稀罕玩意儿，他们会当垃圾丢了。那个鱼头小哥呢？ 那个是水鬼，叫宗航。水鬼的视频里他露过面，你忘了？刚山户把孟小姐抬走，他也跟着上去了。 说着，神棍又拿起了凤凰翎细看。 段小姐只带走了一根，谁能想到这儿居然藏了这么多呢？加上孟小姐身上粘的，得有40-50根吧？这下头的都带上来了吗？没有落在水里的吧？ 这玩意儿在身上粘这么牢，落进水里的可能性不大。至于下头洞里的是不是都带上来了，大部分吧。再说了，你管他有没有全带上来，你又不知道他怎么用。 怎么不知道啊？凤凰翎烧着了的火焰可以点燃龙骨啊。 哼，那龙骨呢？你有吗？ 神棍哑口无言，他比阎罗还不如，人家阎罗手里还有龙骨残片呢。肚子里有东西，力气多少恢复了些，江炼这才起身，伴由神棍扶着出了地坑。这两天没下雨，地坑旁已经搭起了好几个大小帐篷。江炼也不知道孟千姿被抬去了哪儿，好在陆三明迎面过来了，江炼忙拽住他打听孟千姿的伤势。陆三明也说不清楚，但他活用了察言观色。 我看医生跟六妹七妹说了好多话，六妹没哭，七妹也很放心的样子，保准是没事儿。 那看来是没事儿了。 江炼放心了，拍拍陆三明的肩膀，眼里再无其他。他摇摇晃晃走进最近的一座大帐，这帐篷好像是堆放物资的，有油罐，有绳索，也有瓢盆。江炼左看右看，挪过一大堆瓢盆，拽过一捆绳索当枕头，躺下就睡着了。中途醒过一次，觉得像是被人抬着走， 身子一直打晃，迷迷糊糊间又觉得枕头很软，床也很软。睁眼看时，面前居然站着冼琼花。江恋想坐起来，冼琼花伸手拦了一下。 哎，你先睡吧。 于是江恋又睡了，闭眼时有点懊恼。 哎，上次见五姑婆也是睡得没个好样，我怎么总是让孟千姿的妈把狼狈的一面给看了去啊？哎呀！ 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安稳躺在一个小帐篷里。外头人声嘈杂，江恋跪起身子，拉开帐篷的拉链，顿时被光亮刺得睁不开眼。适应了好一会儿再看，居然看到一个人扛着摄像机走过。 靠，什么情况？ 江恋愣在当地，好在很快见到了熟人，神棍正捧了盒饭往这边走，见到江恋时一脸惊喜。 小恋恋，醒了？你都睡了一天了，盒饭吃不吃？有鸡腿啊。 江恋接过盒饭，又指向那个人的背影问道， 这是干什么？山鬼办事还拍纪录片？ 拍戏呀、啊、我刚才还去客串了呢，领了盒饭。 见江恋还是一头雾水，神棍点拨他， 你傻了，这么多人带这么多物资进山，兴师动众的，那不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。路路通说反正投过影视，拉个剧组过来取几天景，正大光明的在有关机构备了案，还去村子里招群演了呢，那声势反响可热烈了。 江恋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已经不在地坑附近了。神棍猜到了他想问什么， 我先是撤出来了，留一半人在埋棺回填，总得把厂子恢复原样吧。 原来如此，那千姿 也在这儿呢？ 神棍往远处一间大帐努了努嘴， 他跟你一样也睡了很久，刚醒，小航航进去跟他说话了。 这就喊上小航航了？你对千姿是不是有意见啊？认识这么久了也没见你喊他小千千小姿姿什么的。 我不是他的三重连伴吗？他是我的领导，领导怎么能乱喊呢？ 哼，看不出来神棍还有这种尊敬上级的觉悟。冼琼花来看过我？ 江恋边拿起筷子边问，他得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 是啊，他安顿好孟小姐说要找你，结果看着你抱着碗睡觉，冼家妹子就让人给你挪了铺。 本来只是希望那只是个梦，不是梦的话也希望我的睡姿能稍微入眼点，现在看来抱着个碗什么都不指望。这两天你跟水鬼交流不少吧？ 那是当然。哎，小恋恋，你知道那个冤团正确的破法是什么吗？ 江恋停下筷子，他正想问呢，为什么这趟营救这么费事儿，要动用两条巨鳄？神棍便从冤开始讲，定水冤是如何神奇，小航航如何突破不了，关键时刻又是如何灵机一动，想到了利用那两条巨鳄。说到这儿，略带惭愧。 哎呀，我们也不想杀生，但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以后我给那条小鳄鱼多烧烧香，长那么大怪不容易的。 哎呀，你滑头点想，杀小巨鳄的是定水渊，宗行只是把小巨鳄送下去打头阵而已。那正确的破法应该是什么呢？ 赶渊。小航航给我看了书页上的记载，说是水鬼钻土在手，扬撒成鞭，这样就可以驱动渊团在水里鱼动。 钻土？土钻在手里扬进水中，不是很快就融散了吗？怎么还能成鞭呢？ 我起初也以为只是土，后来我想明白了。小恋恋，你也不想想，水鬼曾经有过什么？ 啊，是熙攘。 神棍缓缓点头，江恋沉默。熙攘这玩意儿是见水则长的， 试想想，水鬼只钻一点点于掌心，阳洒时长成长鞭，波动渊团，不可思议，却也未为奇观。 很有可能，水鬼也参与了凤凰眼的设置。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呢？ 那个一直盘踞在心头的谜题又来了。江恋寄了一半的希望于神棍。 哎，你见到凤凰灵还亲手摸了，有在做什么梦吗？ 神棍摇头，不过江恋这话提醒了他。 但是在那之前，困在洞穴里的时候，我是做过梦。 他把自己的梦给江恋讲了。演算箱子的现场是多么热闹，放进箱子里的东西是怎样的千奇百怪。有两个人在深夜的山洞里窃窃私语，提到凤凰玲珑骨灰以及制作箱子的匠工，自己莫名其妙被人开膛破肚，遭了挖心抽肠的苦刑。江恋这才意识到和神棍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已经好久了。他斟酌了一下，把自己关于神族和人族的设想跟神棍说了。神棍听得瞠目结舌，良久一拍大腿说道， 我就说嘛，阎罗这人啊，披上龙袍都不像太子，怎么能让他成神了呢？段小姐也问，何谓为神？他当时一定也觉得这里头说不通。 嗯，而且我一直觉得神族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，咱们现在的科技可能还没跟上。哎，你说那个女娲团土人偶会是他们的机器人吗？ 那个不是用土捏的娃娃吗？女娲团土造人的传说呀。 哼，我们人类现在都能制造机器人了，只不过水平还有限，但再过个几十年甚至几年，说不定就能做到以假乱真，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啊，也许女娲造人造的就是他们认知里的机器人。没错，我们用的材料是金属，但物质这种事儿无分贵贱，兴许他们用的就是土呢。把团土的人偶放进箱子里带走，没准就是根本不想把这个技术传给我们，连蛛丝马迹都不给你留下。 神棍初听时觉得荒谬，细想却无从反驳，再思忖一会儿，竟然陷进去了。 他们说正本山经一卷，海经一卷，大荒经一卷。其实山海经里的地图跟今天真实的地图相似度挺高的，所以现在很多学者都怀疑山海经不是杜撰的，而是上古时代的历史、人文、地理书，记载的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。 山海经我们也有啊，很容易买到。他们为什么要强调是正本呢？难道我们现存的是副本？ 没错没错，区别最大的应该就是大荒经。我们现在的山海经里关于大荒的记录很奇怪啊，依然是在讲山海，所以我一直怀疑真正的大荒经早就被篡改了。 那大荒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金人会把边远荒凉的地方叫做大荒，五六十年代国内还喊着开垦北大荒的口号，但上古时期人们对大荒的理解一定不是这个。 这个，哎呀，你就要先搞清楚古人对世界的认知。他们认为大陆上有山，大陆是被海包着的，而大荒是比山和海还要远的存在。 哼，这认知也没错啊，现在的世界也是一片海，海里面散布了七大洲，也就是海包着大陆。偌大世界无非山海，比山和海还要远的地方不会是宇宙吧？ 说到这儿，自己心里先咯噔了一下，神棍也半张了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江恋觉得自己这随口一说没准蒙对了。人类现在都已经在探索宇宙的奥秘了，如果设定神族当时对一切的认知都高于现在的人类，那么他们研究医药、研究维度、研究人死后的去处， 怎么会不研究这个世界之外呢？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神棍突然冒出一句： 你知道吗？七根凶简，古人理解的是星辰之力，认为这可怕的力量来自北斗七星，还曾经把凶简称为星简、星君。 七根凶简的源头是七块兽骨，也出现在那场点算中，被放进了那口箱子。如果设想不虚，神族的时代确实当得起瑰丽辉煌这样的字样，他们对山水人乃至世界之外的探求都已经到达了相当的程度，实在让人向往。 江恋没说话，正想着，眼角余光突然瞥到宗行从那个大帐里出来了，他的思绪顿时就从浩瀚时空回到了世俗琐碎。 啊，这个宗行出来了，那千姿应该有空了，我可以去看他。这些深奥的课题就留给神棍去想吧。 江恋把餐盒一放，向着神棍说了句： 走了。 从水下出来就再没有见过千姿。水下是绝地，当时生死未卜，人反而百无禁忌。现在出来了，再见面时会尴尬，会不自在吗？ 离这大帐还远，江恋的一颗心就已经急跳开了。正心神不定，忽然看到显琼花和曲翘两个人恰从旁侧过来，看那方向也是往大帐去的。若只有曲翘，江恋是不怕的，但显琼花，他知道这位七姑婆对他印象不好，觉得见面必有尴尬，能避开还是避开的好吧。但掉头就走又太突兀了，他装着忽然忘了什么，手上在上下兜里来回摸索，然后弯下腰在地上认真的找，然后又转身往回找，就这么一路往远处找去。显琼花早就看到他了，见他装模作样的，不觉停下脚步，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之后，向曲翘说了一句： 你看看这装的。 他大概还以为装的不错，咱们看不出来吧。 谁不是从年轻人过来的，都是我们玩剩下的，谁会看不出来？ 估摸着走得差不多了，江恋回头去看，显琼花和曲翘刚刚进了大帐。 啊，好险啊！我真是机警。 正想折回帐篷，忽然看到宗行正坐在不远处的林子里，低着头，手里拿了根树枝，也不知道在地上戳弄些什么。脱困之后还没来得及谢他呢，江恋觉得自己应该去打个招呼。他一路过去，其实脚步声并没有刻意放轻，但宗行正走神也没有留意到，直到江恋伸手拍他肩膀，宗行才惊了一下，愕然回头。江恋看到宗行的眼圈红红的，他愣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宗行已经迅速低头，狠狠地闭了几下眼睛，又抬头笑了笑。 是你啊。 哼，刚看到你去找孟小姐了，聊什么了？ 江恋装着什么都没有注意到，故作轻松地在他对面坐下。 也没聊什么，我就是问孟小姐有没有什么进展。 只一句话，江恋就全明白了。平心而论，这一两个月他自我感觉进展已经挺大的了，但这个进展对水鬼、对宗行，或者说对宗行那个生病的女朋友易萨，等同于无。 易萨是不是病得挺厉害的？ 宗行的身子震了一下，头垂得更低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低声说： 其实我不愿意待在家里干等着，这种事儿应该靠自己，不能指望别人。但是萨萨身体不好，我得照顾她，老在外头我父母又会特别担心，我就只能帮上这么一点小忙，让你们为了这事儿遇到这么多危险，真是不好意思。 啊，不不不不，这不是小忙，是大忙，我特意来谢谢你的。还有 也别把我们想得这么伟大，不管我孟小姐还是神棍，都只是忙自己的事，顺带着查一下你们的事而已。 不管怎么样，也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，都谢谢你们。还有，如果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，你们一定要跟我说。我走了，刚才已经跟孟小姐道过别了，我还得赶回去呢。 他站起身，向着江恋笑笑，转身向外走去。江恋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堵得厉害，觉得一定要说点什么，忍不住叫住他：“ 宗航。” 宗航回头：“ 你别担心，事情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们在五百弄乡遇到一个人叫阎罗，他可能是跟你们一个情况，都是重新复活的。他是90年代初复活的，到现在都快30年了。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好端端的，没有什么发病的迹象。” 宗航的眼睛亮起来了。 哦，哎，我记得他刚出现时是泡在一个水塘里，还吓到了我们的罗工。他明明住得离水塘很远，但还是要去泡，也许是想从水里汲取点什么。如果伊萨情况不好，你也可以试试，让他每天都进水，可能会有点用。 说到后来，江恋有点心虚，觉得自己说的都是些诸如生病多喝热水之类的废话。但宗航笑起来了，眼睛弯弯的，一如在水下脱下鱼头帽时那样，仿佛拿到了什么灵丹妙药，然后很使劲儿的点了点头：“ 谢谢你了。”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